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阴有阵雨，局部地区伴有弱雷电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傍晚到夜间有弱雷电阵雨天气，开车出行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摄氏度，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2018年8月19号是首个中国医师节，这一天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首个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11届中国医师奖颁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中国医师节是继教师节、记者节、护士节之后经国务院批准的第4个行业性专属节日，它的设立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全国339万执业注册医师和90多万乡村医生的关怀和激励，是倡导全社会尊医重卫的有力举措。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播出对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所做的专访，先请您收听北京电视台《我要当医生》栏目主持人郭培元对张艳玲会长的采访。 中国医师作为职业可上溯至西周，唐朝出现医生这个名词，1840年西方医学传入中国，191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办，如今北京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陆军总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普仁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北京市宣武中医医院都已度过百年华诞。大医精诚，杏林春暖，医师和广大医务人员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主力军，北京医师人才荟萃，是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杰出代表和宝贵资源。他们中有医院创办者、学科奠基人、科研技术开拓者、学院教育的先导者，更有两院院士、医学大家，在健康中国的建设发展中绘出了精彩篇章。他们高瞻远瞩，技术精湛，胸怀苍生，勇攀高峰，创造历史，续写传奇，守护生命芳华，培养人才梯队，推动防治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填补医学空白，带领中国卫生事业走向国际舞台。披星戴月，只因心中敬佑，在感性与理性的交替中探索生命意义，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信任与信心的交换，桥接生命过去与未来， 总是被称赞妙手回春、救死扶伤，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其实也是普通人。面对误解会难过，面对失败会受挫，却坚持最初的选择，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作为生命的守护者，面对医学局限与生命有限，终身学习，不断求索。作为健康的守门人，签约居民相亲，贴心服务，勤勤恳恳，视患如亲。作为医疗专业人才，组团援藏援疆，精准健康扶贫，造血当地医疗。作为和平时期的白衣战士，抗击疫情，救死扶伤，抢险救灾，千里驰援。作为白衣外交官，在异国他乡磨砺成长，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责任在肩，任重道远，秉持初心，再接再厉，为人民健康再立新功，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今天是咱们的国家第一个中国医师节。说起这些节，我们可能对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比较熟悉，为什么我们要增设一个中国医师节？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含义？医生们又希望怎么样过自己的节日呢？我们今天为您请来了中国医师节诞生的见证人，中国医师协会张艳玲会长。欢迎您，张会长。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张会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增设一个中国医师节。 国际上呢，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有医生呢有自己的节日，中国的医生数量很多呀，我们现在职业医师360万人，还有乡村医生138万人，在世界上也是医生人数最多的国家。 哦，中国还占了这么个职位。 哎，所以呢，我们的医生呢一直也在呼吁啊，建立这样一个节日。节日就像一个闹钟，它经常提醒人们，你不要忘了重要的人和事。给医生设置一个节日，实际上呢是提示大家啊关注医生这个群体。 那这个医生这个群体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呢？ 其实中华民族的发展或者是繁荣与长生和医生是离不开的。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我去英国访问的时候，我参观了英国的医学博物馆，他的医学博物馆里头有中国的一个馆，那么我看了以后非常有感慨。在那个博物馆里啊，有大量的中国的患者的照片，全都是呢1840年以后中国那些病人的照片。那些照片啊，一个个的中国人是骨瘦如柴，那么有的是弓腰驼背，那有的是疾病缠身，偶尔找到那么一两个不是太瘦的，还是浮肿浮水的人。 嗯， 这可以想象到它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相关的。所以我们苦难的灾难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那个时候那医生啊是缺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百姓啊得不到治疗。在西方人，在很多人的眼里，中国人是什么呢？是东亚病夫，我们都是患病的人。这个东亚病夫的帽子一直戴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头上很多年，应该讲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我们才把这个帽子摘掉了。 嗯，您提到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我记得当年我们小时候看有一个电视剧叫《霍元甲》，其中有一个镜头是陈真一脚把这个东亚病夫这个牌子给踢碎了，可以说是大快人心。但我知道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真正要把这个东亚病夫的帽子摘掉，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您跟我们讲一讲，那为什么到了新中国之后我们可以说把这帽子摘掉了，是做了哪些努力？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用一个数字啊，来解释一下。那么在我们医学上呢，有一个统计数字，我们的解放前啊，中国人预期寿命只有35岁。 嗯， 啊，到2017年，我们中国人预期寿命已经到了76.8岁。这么样大的一个差距，它标志着两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它标志着经济发展。那么我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解放前我们的新生儿死亡率占多少呢？占1/1350左右。 35%。 对，35%。我们现在呢的新生儿死亡率，那么占4%左右。可想而知啊，从解放前那个时候积贫、积弱到积病， 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新生儿死亡率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标准。 是，您说啊，假如说35%，平均就是生三个孩子就有一个孩子要死。 是的， 所以说过去说这个，现在咱们年轻人生孩子不当事儿，只是挑医院。过去生孩子对妈妈跟孩子来讲，可能是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再一个，我记得我们当时啊，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鲁迅的，叫《药》，讲的是一家人啊，为了治痨病，千方百计的找人血馒头。其实后来我一看哦，就他治这个痨病，在今天就是肺结核。为什么在今天里没有人把肺结核当成那种不治之症呢？ 解放前影响我们中国人寿命，其实有很多的是一些传染病、慢性病在折磨着我们。比如我们有一些传染病，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危害最大。啊，解放后我们消灭了这些，比如有四大传染病：天花，麻风、脊髓灰质炎、麻疹。建立了新中国的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然后建立了我们的一支呢防疫的临床治疗的和分级诊疗的医生队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和了不起的事件啊，特别是我们重大疾病的防控。 其实您谈到这种传染病，我记得咱们现在中国人去欧洲玩的很多，大家去欧洲各地都立有什么呀？那些铜柱或纪念碑，纪念曾经啊这个黑死病流行中死去的人。我查这资料，黑死病就是鼠疫，鼠疫当时在欧洲造成了几亿人的这种死亡，而且我也看了，这个在咱们建国之初，鼠疫也曾经这个威胁过北京，但是被咱们刚刚成立的就公共卫生的这个部门迅速控制住了，根本就没有造成大规模的鼠疫泛滥。我不知道您了解这一段吗？ 鼠疫呢，在我们建国初期啊，当时有的区域流行的很严重，比如在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传染性很强， 对， 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这个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这个我们建国以后啊，采取两大措施，第一个是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到现在，国家卫健委的这个门口还挂着一个牌子，叫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然后呢减少疾病和消灭疾病，就是把这个搞卫生的问题、防疾病的问题上升到一个爱国的高度，这就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那种当时啊那种发动群众啊，让大家集起爱国之心，这是一。第二呢，我们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就是当时以军队的疾控中心，当时叫236啊，现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呢全国的一些疾控啊专家们，组成了一支力量，那么这支力量就成为我们建国初期的防鼠疫、防重大传染病的有力的作战部队。他们对消灭这些传染病的流行，和防控这项工作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都在短时间就把这个疾病啊，就把这个传染病鼠疫啊给控制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那个不单做到了这些基础的公共医疗，同时在世界啊现代医学领跑的第一方队里也越来越多咱们中国人的身影，您跟我们介绍介绍其中的这些佼佼者。 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医学发展或者我们卫生事业进步发展非常快，我们有的项目有的技术，那么也有一些设备，目前我们达到或者是进入了世界先进的第一方阵。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慢病，重要的你比如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心脏这个疾病，心脏猝死亡率仍然很高，但是呢，我们现在抢救成功率和手段的方法就多了很多，单纯从设备这个角度讲，从过去的有创，然后呢，逐渐发展到微创，从微创现在要进入到无创，介入，这是一次革命，而介入技术呢？到了我们医学的每个专科专业的领域，它是我们的这个诊疗技术对我们的疾病的早期发现，或者是呢进行无创性的治疗，或者是呢进行彻底的根治，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作用。所以现在我们的无创技术可以这么讲，叫无孔不入啊， 对， 还叫无所不能，还有一个叫无法替代。比如我们国家研制的这个海扶刀 那么它是一个用微创甚至无创的方式啊解决很多问题的，它呢已经走向了世界，在世界上已经有20多个国家啊从我们这里买这种设备啊，这个应用到国外去，在英国的这个啊很多的医院里头，他们也用了我们的这个设备。 嗯，刚才您提到的这些这个医疗的技术，而且我知道咱们现在这个在医药不分嘛，在这个屠呦呦那个教授搞的这个团队搞的这个青蒿素，其实对控制传染病呢，对不单对中国人造福，也对世界进行造福，而且获得了诺贝尔奖。 是的，青蒿素的研制它是呢一个非常杰出的代表，标志性的。当然我们国家呢还有一些包括人工合成胰岛素等等啊，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重大进步。重要的青蒿素在于它呢解决了我们特别是贫困国家非洲国家那些疟疾的防治，因为疟疾呢有一些药物呢会产生疟药抗药性，然后呢有很多贫困国家呢用不起啊，然后我们的这些药大量的投放之后起到了一个世界性的贡献，所以屠呦呦啊获诺贝尔奖啊也代表了我们国家的在这一上做的贡献啊，这个它不仅仅是个人获奖，是我们团队获奖，是我们这支队伍获奖，更是我们医生啊一个集体的光荣。 我们知道啊，现在咱们中国医生啊不单在这个地球上哎取得了有很大的成绩，而且我注意到咱们这个飞船发射的过程中啊，上次这个神五在发射的时候特别强调了我们还有一支强大的医疗保障团队，就这个我有点搞不清楚，在这个遥远的太空我们的医生又无法建立医院，怎么去施展你的治疗之术呢？ 不管是在太空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底还是在我们的路上，那么所有的武器装备设备它首先呢要靠人操作，而呢我们所有的这些武器的研制首先要解决一个人的防护问题，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先进武器和装备的研制要与啊这个医生啊对这个人体的防护同步进行，所以我们的神舟飞船我们的核潜艇啊，我们的水下作业，那么包括我们陆地上的一些先进武器装备设备都要与我们的医生啊这个贡献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想医生不仅仅是在为病人看病的时候体现他的救死扶伤，也不仅仅是在重大灾难的时候他出现在紧急关头，其实呢他医生在我们任何一个角落啊，在我们任何一个这个研究的场所都是呢由我们医生在里边参与的，换句话说不可以缺少医生这支队伍。 嗯，听了您的介绍，从当年东亚病夫的中国到今天呀，已经是参与领跑，确实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医生团队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啊做出了这个不可替代的贡献。那么由此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中国呀做一名合格的医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培养医生这个过程啊和我们培养其他的人员完全不一样。我们常举例子说，你比如培养一个飞行员，他开10年飞机啊就是一个非常 高手。 一个医生啊培养10年他还不是一个高手。所以我们培养医生呢他大体上要经过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管它叫院校教育。以5年制、7年制、8年制为主。而5年制培养出来的毕业了，我们还不管他，还不能称之为他啊是一个合格的医生，或者是呢注册医生，还不是。如果用工厂的产品讲，这个还不是一个呢完全合格的产品， 半成品， 我们叫它半成品。毕业之后呢，我们要进行叫毕业后的教育，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再进行3年的规范化培训。这3年要让他全面的掌握临床的实践知识，以提高他的实际能力为主，与他5年的理论知识有机的结合。我们要求他做到2个：第一，规范化，他必须在这3年里该掌握到的、该看到的、该操作的这些项目他都要完成。那第二个呢，他要达到一种这个同质化，就是所有在培训基地的人，不管你是在北京、上海还是在西部还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是同样的一个标准。 那就算完，终于算5+3算完成学业了，苦尽甘来了吗？ 这就是医生了。但是呢他还不在某个专科领域里成为 精品还不行，所以我们后边呢还要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叫专科医师培训。专科医师培训是在五加三之后，还要根据各个专业不等啊，2到4年啊，有2年的，也可能有4年的，也有2年加1年的，那要进行专科的培训。这是完成了一个呢从半成品到成品到精品这样的过程。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向着专科，有些人在完成五加三之后，有可能他就转向了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全科医生、家庭医生也不能说他不是精品，他是一个呢特殊的专科。这两个阶段完成之后，还不是一个医生的一个完整教育， 还没学完。这你说话都10多年过去了， 那么还有一个继续教育，换句话是叫终身教育。 这也是医生这个行业最独特的， 独特的。所以医生的这个职业就要求他一辈子都要学习。我们常讲知识更新两个字，知识更新在医学领域里，它不是以年和月计算的，它的知识更新的速度或者它的变化是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就要求医生啊终身都要学习，根据他自己的专业，这个专业领域里发生着变化，他自然就要在这个领域里头去掌握新的知识。那比如我们现在互联网医疗啊，互联网加，最早叫信息化，后来呢引申到数字化，包括这个我们手写病历到电子病历，智能化的机器人都进入了我们的这个领域，每个专业里面都有了智能化和机器人。医生想掌握这个，他所以必须得学习。 您看，经过了漫长的学习，又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之后，是不是就可以说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医生了？ 合格的医生呢，当然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还要具备当医生的这种业务能力，要素质，同时还要要求他另外一个方面，要求医生在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那么除了业务素质之外的，就需要他的奉献与付出。那么说大了呢，说高一点，这叫情怀和境界。但是呢，它是对一个医生的基本要求，非典来得很突然，大家谁也没有思想准备。当突然来的时候，所有医生会像所有人的一样，第一呢，对他有一种恐惧，然后突然接到命令要他开赴小汤山。那么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啊，不去的。那也有的人呢是抱着一个我来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当人民生命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啊，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当医生的不去拯救，那失去了你医生的一个基本的啊道德的这个要求和标准底线。所以在非典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来，如果你不做啊，这个明知道啊这个非典是危险的，但是你呢贪生怕死。不能到这个地方来抢救病人的时候，你肯定就不配当一个医生了。你的技术再好，也不配当医生了。我们小汤山医院里有很多故事，说有两件故事，就是令人啊，在这个幽默当中又有一些酸楚。哎，有一个医生接到了通知，啊，要他2个小时之后到小汤山来。他实际上是刚从手术室下来。他呢家是农村的，自己呢存了一点私房钱。哎，这个时候呢，原来他就想私下里啊补贴父母，可要到小汤山去了。他说：“如果回不来怎么办呢？这个钱又不能现在2个小时之内无法处理。他的夫人呢，在拥抱着他痛哭的时候，他向他夫人说：‘哎呀，我有一件事做的对不起你。我呢自己存了一点私房钱，原来准备给农村老家父母亲用。这个时候，他的夫人这个。”拍拍他的肩膀说：“那是以前我做的不对，你这事儿你做对了，你现在就是安全回来，这个钱都给你们留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比他聪明了，这个人也是存了一点钱，他就写了一封遗书放在办公桌里啊，锁在他的抽匣里。这个书呢是给他女儿写的，说：“亲爱的女儿，爸爸要去小汤山了，很可能不回来了。为了你上学的时候有点保障，我呢瞒着你妈妈偷偷的给你存了一点钱，我死后你把它拿出来用在你上学上。”我想呢，这样的话这样的事情其实更体现了一个医生他真实的生活啊，真实的感情啊。这就是啊我们一个医生啊，他既有人 情感的，所有人情感的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这个医生啊，他还有在这种危难的时候，在当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去完成自己使命，这是一个医生伟大之处。 哎呀，太感人了。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节日配这样的群体，我觉得确实实至名归。由此我也想问问，就是我们的医生有了自己的节日的时候，他们最希望怎么过自己的这个节日？ 中国人常常把节日和吃联系起来啊，正月十五吃元宵啊，是吧？八月十五吃月饼啊。 那您觉得医生有什么共同的想吃的东西吗？ 我觉得对医生来讲，不是一个吃什么的问题。 嗯， 医生特别忙，他们长期超负荷的工作，除了身体啊，经受着一些超负荷的压力，同时心理、医患关系、考核晋升，那这个等等一系列问题，他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我希望通过有一个节日，能够放松一下心情啊，然后呢，这一天能够回家，回到家里和家里人啊，能够团团圆圆的吃上三顿饭。 哎呀，这个不是一个老医生啊，恐怕一般人很难体会到医生群体吃上，跟家里的团圆饭，一天三顿是一个作为心中的一个奢望。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下面呢，我们的记者啊，通过把是医生的时间啊列了一个表，我们看一看医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医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节目的下半段，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就只剩下满脸的愁魂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贴心服务，勤勤恳恳，视患如亲。作为医疗专业人才，组团援藏援疆，精准健康扶贫，造血当地医疗。作为和平时期的白衣战士，抗击疫情，救死扶伤，抢险救灾，千里驰援。作为白衣外交官，在异国他乡磨砺成长，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责任在肩，任重道远，秉持初心，再接再厉，为人民健康再立新功，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通过把医生的时间啊列了一个表，我们看一看医生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嗯，我们先看看6点钟，当您的闹钟还没有响起的时候，您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医生可能已经起床准备一天的工作了。7点钟到了医院，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看医学类的专业书籍或者新闻，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梳理着今天的业务有哪些。晚班的医生和早班的医生交班，翻看病历，交流病患情况。哎，这个就比较你们专业的哈，他要提前这么久，我以为8点钟就够早的了，他其实7点钟还要交班啊。 是的，他在交班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哦， 他要熟悉自己的一些病人呢、啊，还要把这些病人的一些检查资料啊，然后他要进行梳理。 嗯，这冬天的话，7点钟天还没亮。 对， 8点钟开始查房，与患者进行沟通，了解病情进展，为下一步诊疗做准备。9点钟出门诊或者做手术。嗯，这就是说正式的和患者那个咱们每天来到医院的人见到了，一直到12点。但我可真见过咱们的医生，就从早晨精神抖抖的见过，等我下午再看到满脸都是油光了，泛出油光的时候，他在这儿坐着一动不动，坐在那桌子上出门诊。嗯，然后中午12点医生午饭时间一直是不固定的，如果很忙只能在忙完之后抽空吃口饭，但是就算他们再吃饭也会相互交流一下病人的情况，遇到下午还有手术的情况，也只能匆匆吃上一口，赶往下一个战场。这个里头，其实医生的强度这么大，这个午饭的时间是其实是这样简单的。我估计好多医生确实都是，有病了在这儿，自个儿的胃肠。13点继续出门诊或者手术。16点进行第二次查房，听患者讲今天的病情变化，安抚一下患者的情绪，决定明天的医疗实施措施。17点医生们探讨一下病人的病情，明天要动手术的情况。这都到5点了，要下班了，还要再交流一下是吧？ 这还是一般的病人，特殊病人呢，他还要做的更多，这些 跨科的大专家们会 的。是的， 嗯。18点有带教任务的医生还要负责科里实习生的教学工作，即便在下班后也要给学生们讲解考试的重难点，或者去实验室看看自己的课题试验。哇，还要教学生。其实这会儿大家注意看啊，已经从早6点到晚6点12个小时了。20点收拾东西回家，到家吃口剩饭，继续学习咨询文献，把不懂的问题解决。所以医生可以看看时间都去哪儿了。这和您常年经历的，包括您同事的一致吗？ 这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几乎大多数医生的一天的一个过程记录，真实写照。你看20点之后他回家，有很多医生，那么他要了解他病人里边啊，那么需要呢查询资料的。研究一些问题，他不这个白天留下来的问题，同时有的医生还要在写自己的论文，那么还要修改学生的论文，还要做他的课题，所以医生的时间哪去了呢？8小时是在为病人服务，8小时之外当然也是为病人服务。 看了刚才的这个时间表，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您觉得中国医师的幸福感高吗？ 这个呢要从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医生这个职业啊确实非常辛苦。而且他要付出很多，这个就像我们说的，成为一个医生不容易的，啊，进门难，成才难，这个成名更难，同时呢，成本很高，我们医师协会呀，对医生的职业状况，进行每2年进行调研一次，然后我们发布一个白皮书，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调研的情况看，医生的状况、身体的状况啊，非常值得关注。比如我们调查了50岁左右的医生，平均呢70%以上的医生身体患2种以上的疾病。我们也看到了近几年麻醉科医生和其他一些急诊啊一些医生，发生猝死的很多， 都是高强度的。 那第二呢，我们医生的幸福感，其实作为医生的人，他完全有自己的一种体会。他的幸福感，有的时候是需要啊这个社会和外界对他的认可，但他更重要的幸福感产生于自己的内心。比如医生看好一个病人，他心里会感到愉悦，他解决了患者的一个问题，他立刻就产生了一种幸福感。所以医生的幸福感呢，是在为患者解决病痛，在自己工作中取得进步，这个时候呢，他会幸福感产生，会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嗯， 这种价值感和幸福感是在他长期的工作当中，与患者啊，这个在患者的交流沟通啊，看到患者的病愈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他自己解决了他专业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种幸福感和价值感它会产生起来。 今天呢，我们的中国医师有了自己的节日，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 中国的医生啊，一直在期盼有自己的节日。我们医界的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年来一直在向啊这个立法部门提出建议，希望给医生建立一个节日。然后呢，我们的行政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国家卫生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健康委，他们也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件事。中国医师协会近几年来呀，我们联系的发出倡议，啊，提出我们的请示要求，希望给全国医生设立这样一个节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2017年的11月3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复，从2018年的8月19日起，作为中国医师节。 那为什么要选在8月19号呢？一般一个节日选定通常是怎么考虑的呢？ 国外的医生的节日呢，也大部分以医学界的著名人物或是重要事件确立。我们中国的医生的节日为什么确立在8月19号这一天呢？这个节日呢，又有3个时间可以考虑。我们提的建议，第一个是8月19日，是2016年的8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呢，建国以来首届啊全国的卫生与健康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呢，把健康中国的这样一个伟大战略工程摆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在这个会上，也提出了呢，这个敬佑生命啊，这个救死扶伤，敢于奉献，大爱无疆。啊，习主席提出这16字方针是对医生的一种要求和关心和关怀，同时呢，也期望着我们医生成为健康中国的一个主力军。我们原来的提议呢，6月26日啊，我们主要考虑呢，1998年的6月26日，中国执业医师法这一天正式颁布，还有一个呢，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啊。曾经提出6月26日这一天，他提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两层意思都有。我们提出第三个时间呢，建议啊，那就是3月4日，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医张仲景， 他《伤寒杂病论》的作者。 是的，他在公元150年3月4日这一天出生，那么我们也作为一个参选的日子，我们认为8月19日这一天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啊这个事件，把它作为我们医生的节日，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嗯，代表一种我们国家 意义非常重要 环境的这一个决心和一种力度。 对， 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别看咱们医师节来得晚，但是颇有点后来居上的意思，因为你看咱们的医师节和我们的教师节、护士节。记者节相比，你们多了俩字儿啊，中国医师节，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个我们也深深的感到这个高兴和震惊，医师节前面加中国两个字，那么我个人理解，加中国两个字表示了它的分量很重，它不仅仅是一个医生行业的节日，是国家的

默默， 默默已经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是一个资深的旅行爱好者、旅游达人。 是， 对，那咱们就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小薇愁什么呢？

我每次旅行后来我回来我会去反思，会去回想，其实反而这种体验是带给我更多的收获和喜悦的。 对，其实现在就好多朋友都是看各种攻略嘛，现在也是信息这么发达、哎呀，哪个是网红景点我一定要去 打个卡， 对，去打个卡。但其实有些时候你如果打卡的点太多的话，可能你这趟旅行就失去了一部分的意义。 嗯， 对，你就没有办法说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就有些景点你喜欢，哎、那我就要去。 是， 一旦你去了，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放多一点时间去好好体验一下。 没错，而且我在伦敦也给大家一点提示吧， 嗯、 因为时间对，一方面就是。伦敦有一个特别好吃的炸鸡叫 Nando's， 南度士，可能之前好像在北京有 开。难得呀， 对， 难得还有好吃的炸鸡。 对，他那个炸鸡还不错、就是大家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在哪儿呢？ 它是连锁店 哦， 对，所以只要在 Nandos Nandos， 对，你去搜就会有很多，然后它也有外卖，可以在店里吃。 对，大家可以用大众点评，在伦敦都是可以畅通无阻的， 完全可以。 是的， 对，然后你可以去体验英式炸鸡是什么感觉、我要的是中辣，一点辣的感觉。我觉得咱们以中国人吃辣的水平，要最辣、变态辣，可能都觉得刚刚好。 哦，是吗？ 对， 他英国人不吃辣， 反正他们对辣的，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不是很擅长吃。 是的，是的。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买，我也在上期节目也说了、就是一定要买一张这个伦敦的公交卡、叫牡蛎卡 Oyster 卡 Oyster Card。 对、这个牡蛎卡就是真的很划算。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在国外坐公共交通其实还是挺贵的， 对， 尤其伦敦地铁，如果你要单程坐一次，单买票可能一次就得两三镑，或者一两镑、那这个卡呢，一方面它打折，它是有这个上封顶，这个特别好，就是伦敦更多的景点都是集中在它的第一区，叫 Zone One 第一区域里面。那在区里面，你每天的上限就是六七磅，六七磅，就是。 那你就随便坐了。 随便坐，就是我就是后来我就特别有心急，就是我把稍微远一点景点，我在这第一天里面可能累点，但我都逛了。为什么？因为它一天就六七磅。其实它这么算下来，你只要而且景点之间，如果你要不超过10分钟的车程，我路程我就用，我哪怕坐三站公交或者地铁我都坐。为什么？它每天呢是有上限的， 对， 你要充分利用这张公交卡，因为它毕竟每天就是6-7块钱、你坐10次它也是6-7块，你坐能坐50次也是6-7块、然后你每个景点之间的串联，你省着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就是有一些特色的地方你可以去走走，但是有一些景点，比如你真的从大英博物馆到大英图书馆，因为你看我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教堂、大本钟、泰晤士河， 这些都离得很近， 海德公园就是不远，但如果你走还是比坐车要慢。 对， 那你为了，因为我时间短嘛，如果我要说慢行伦敦，我可能住个4-5天，我愿意走。 对， 但是如果我没时间，而且我在那天我也说伦敦特热，那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坐个公共交通呢？而且关键又已经 又很便宜， 包在这一天里了。给大家还有一点提示，就是如果要是为了大本钟而去啊，这两到三年应该看不到，因为它现在给包起来在装修。所以这个地标。这次我就有点像我上次我就在节目中说我去美国国会山在装修，但现在装修好了。就是如果这两年有朋友去伦敦说想，当然它有很多地标，伦敦塔也很好、然后那个伦敦眼也不错、然后Somerset宫也不错，然后就如果真的想看大本钟，那这两年应该是看不到的，它完全包围起来在装修在修。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所以说大家两年之后再去吧。如果你真是奔着这个大本钟去的话， 对， 伦敦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可逛的，像什么摄政街啊、牛津街啊，对，那都是购物的一些好场所。对，包括像什么它的奥莱，那也真的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去逛一逛啊。 对，每个人的诉求可能不一样。 是的，还有就是因为伦敦很有历史嘛，就是如果你要是喜欢大英博物馆这种，哇，那你就在那儿逛一天。可能你都不会觉得多， 而且我觉得伦敦它真的是有很多的博物馆组成，比如什么世界历史自然博物馆， 对， 大英博物馆、戏剧博物馆， 而且还有什么儿童博物馆、交通博物馆、玩具博物馆、卡通博物馆都有，特别好玩。 如果真的是对博物馆痴迷的人，我觉得一方有几个推荐的说远了，可能一方面就是纽约有很多的博物馆，以大都会博物馆为首，然后法国就不用说巴黎的卢浮宫这个为首，然后英国的大英，这就真的是如果想寻找这种人文之旅，历史文人文之旅的话，那伦敦绝对是一个值得，无论是亲子还是你个人旅行，或者说情侣旅行的一个绝对要去的目的地。 对，我觉得伦敦也是非常好逛的一个城市，就是你不管是哪一方面的诉求，它都能够满足你。 它也时尚，它也历史，然后它也有自然的东西，然后它有人文的东西。 对，而且伦敦是属于充满仪式感的一个城市。 对你吃饭、嗯、而且他们当地人也是让你会觉得，包括我坐地铁我也会感受到，其实他的一些当地人很讲究、嗯、虽然坐地铁但是穿的也很得体， 是的， 然后拿一本 风呀什么的， 对，拿一本书，很优雅的一个、哦、可能应该是个老奶奶在看书、哦、很儒雅。 对，好多其实在欧洲你在地铁里面会看到，不管年轻人还是岁数大一点的，他们都有看书的习惯，阅读的好习惯。 对，嗯，而且他们更多的是，我发现你在北京，比如坐地铁，十个人可能有九个年轻人都在看手机。 嗯嗯， 当地人 我们看的是电子书，嗯 啊，哎，但是当地人好像对这个电子产品的依赖程度远远没有我们高。 对， 就他们可能还就包括我去二手书店， 嗯， 比如一两磅就可以买一本原版的书， 嗯、 当地依然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包特别是中老年人愿意去到。 嗯， 就把自己的节奏慢下来，然后去读这样一本好书、嗯、从这个因为他们觉得纸质的书你摸起来你闻到那个油墨香味才是阅读的最好的感觉。 对，还是不一样的哈。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既分享了伦敦的一点这个部分，还是主要讲了奥克尼群岛。 没错， 其实无论你想要去自然风光还是想去这个历史人文，在整个大英国地区都是可以满足你的。 是 是的，好吧，那么今天呢真的是特别感谢默默再次跟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美丽的群岛哈，希望大家有机会、嗯、可以去到这儿，基本上你就不用跟旅游团了，然后约上三个好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阴有阵雨，局部地区伴有弱雷电，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傍晚到夜间有弱雷电阵雨天气，开车出行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明天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2摄氏度，提醒您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又到周末了，经过一周的忙碌，现在的你是不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静静的听我给你讲故事呢？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你听我给你解释，这句话是影视剧当中经常听到的一句台词。两个人在一起，难免需要磨合，出现了理解的偏差，通过解释表达清楚，合情合理。但当你一遍遍解释对方就是不理解不相信，或许你也会放弃去解释。那么你觉得在感情中什么事儿需要解释，什么事儿不需要解释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 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您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在一段感情中最基本的也就是信任，就是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就有些事情嘛，你有可能就是会让人产生误解，那么合理的解释一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多说。越描越黑的事情做了也不好，而且你确实没有做理亏的事情的话，你也不需要解释。如果他相信你，你不解释他也是相信你，他不相信你，你就是解释的再多他还是选择不相信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要建立在信任之上的。 如果是触犯到底线还有自己的界限边界的话，那些事情的话就是必须要解释一下。如果是平时那些零零碎碎那些事情什么的要解释的话，那岂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一点信任都没有，他也不理解你的话，那样子每件事都要去解释的话，那岂不是很累吗？如果是有些事情不必解释就不解释了，不懂你的人再解释也没有用，他只要他理解你，他懂你的话，解释无需解释他也会懂你的。所以说如果是触犯底线跟边界的话，那种就是要解释一下，其他那些事情我觉得没必要去解释。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觉得在感情中什么事儿需要解释，什么事儿不需要解释，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夏子的网友。有时你不得不承认一下，有些人他们就是爱无理取闹，无事生非。你爱着一个人，深爱着他，但是他觉得你故意做些他不喜欢的事儿，不管你怎么解释他都觉得你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然后你无言以对。开了灯的夜晚你觉得很孤独，只是你没有去找他，因为你知道找了也是同样的结果，因为他不会来陪伴你。但是他总是觉得你过得很好，你过得好所以才不会去找他。我们的生活里存在着太多这样的人，明明是自己做的不好，反而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这时候你解释，他会觉得你是在掩饰；你不解释，他认定眼前的就是事实。我们在一个不懂自己的人面前，解释和不解释，结果都一样，都是一个被人误解的下场。我们都开始渴望这个世界可以简单一点，简单到大家不用去猜疑对方的心，简单到你只需要微笑一下就有懂得你的表情代表着什么，哪怕不能懂至少不是随意就误会。只可惜我们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有时能够找到的就是自己内心深处无奈的声音。这个世界很大，有些人毕竟只是路过，他无需去懂得你太多， 而我们也不需要勉强一个即将路过的人留下，或者将就着留下一个你只能将就的人。曾经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当你想吃玉米的时候，无论给你吃几个苹果还是几袋饼干，你最后还是感觉吃不到爽，还是会想去吃玉米。即使现在没有办法得到，你还是对它恋恋不忘。所以无论对物还是对情，最终你骨子里还是会选择你喜欢的。这时候你会更加明白为什么解释永远都是多余的。你喜欢的东西，别人硬要给你不喜欢的，你越是解释，别人越是觉得你挑剔，并且故意找茬儿。你要的善解人意和懂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心里想的就是玉米。只有给你玉米，你才会觉得舒爽，才会觉得满足。但这世上更多的人是喜欢按照自己的心意出发，以自己的喜好去决定别人的喜好。对于这样的人，你永远都无法将就的。你一旦将就，你永远都不会过得开心。我们不必再去和那些不喜欢自己或者对自己不了解的人解释什么，你也不用再去证明自己有多么的爱。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不懂就是不懂，这些都不是你解释多几次就能够解决的事情。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即使你现在到处被别人误会，有太多的人误解你的心意，不要担心，也不用焦急，因为你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明白，在和懂你的人相遇之前，你会遇到你喜欢或者喜欢你的人，但是最后也弄得不欢而散，仿佛就是上天开了一个玩笑。你解释或不解释都没有用。有时你懂他，他不懂你，再美好的相遇也是错过。直到那个人来到你的身边，什么话都没说，你就下定决心要和他一辈子。最后的最后，你会不由得感叹，原来那些没有结果的人都是一场误会。对的人不用你去解释什么是爱，便能够知道如何好好的爱你。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你听我给你解释，这句话是影视剧当中经常听到的一句台词。两个人在一起难免需要磨合，出现了理解的偏差，通过解释表达清楚，合情合理。但当你一遍遍解释，对方就是不理解不相信，或许你也会放弃去解释。你觉得在感情中什么事儿需要解释，什么事儿不需要解释，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 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温柔一刀的网友。最近在微博看到一句话说，到了这个年纪，想找个懂你的人太难，遇到被误解被伤害的瞬间，反而喜欢保持沉默，选择不解释，因为心里知道懂你的人你不解释他也心有灵犀，不懂你的人解释再多都是对牛弹琴。一语戳中人心，年纪越大越不想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苦苦解释，这种心态不是出于不屑，而是因为过够那种身心俱疲小心翼翼的生活了。好朋友燕子前两天就遇到这样的事儿。最近他和公司同事合作一个项目，可前两天这位同事突然在晚上12点左右给他发了一段语音，说想要寻求他对项目的意见。当时燕子正在手忙脚乱着哄孩子睡觉，听了两句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想着先哄睡孩子再和他说。可后来洗完孩子尿湿的裤子，自己忙得头昏脑胀，那晚也就忘了这件事儿。第二天上班，燕子想起来，赶紧找这位同事道歉。可这位同事却一脸失望地看着燕子说，不想回就算了，何必找那么多借口呢？不是的，我当时正在喂奶，半夜孩子哭得哇哇叫，裤子尿湿了一半，我处理完孩子的事儿已经很晚了，后来忘了回复你。可这些解释的话刚到嘴边，又被他咽了下去。解释什么呢？是解释自己当时确实在忙，还是要小心翼翼地祈求对方的原谅？叽里呱啦解释一大通，你累，他也累，还把两人的关系给弄得更糟了，何必呢？在这个急速化的社会，解释本就是一种奢侈品，不是每一件事都配有一通解释，因为不是人人都有那个精力去解释，也不是每一段解释都能换来对方的理解和宽恕。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是比刀刃还伤人的利器。就像网络上有一段话说，现代人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看起来很正常，会说笑，会打闹，会社交，表面平静，实际上心里的糟心事儿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了，不会摔门砸东西，不会流眼泪或歇斯底里，但可能某一秒突然就到极致了，也不说话，也不崩溃，也不太想活，也不敢去死。大多数人用不说话代替解释，是因为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懂你的人永远都无需解释，而对于不懂你的人， 解释不如沉默来得干脆。世间不如意十之八九，如果要一一解释，那要浪费多少口舌心思，未免太累。成年人之间渴望不追问不解释的关系，对于人事纷争能用善意的笑容一笑而过，就少用恶意的苛责刁难。一段从来不需要解释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想起在大学时期和朋友橘子的那些年，四年同窗情早已把我和橘子紧紧绑在了一起。我个性外向，喜热闹，是个夜猫子，常常熬夜到凌晨还不肯入睡，到了早上又赖床起不来，常年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而橘子恰恰与我相反，为人平和，喜静不喜动，早睡早起，做事规律。可性格相反的我们偏偏成为了雷打不动无人能拆的铁闺蜜。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和橘子约好出门游玩，赖床的我睡过了头，整整迟到了两个小时。本以为会被他痛批一顿，没想到一路狂奔目的地后，他却悠哉悠哉坐在奶茶店喝饮料。我一张口还没说话，他就心思了然地摆摆手说，你个懒虫，打电话没人接，我就知道你还在床上和周公聊天呢。你看，这就是好的关系，一方是给了阳光就灿烂，一方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彼此之间总有一股包容在流淌。即便你犯错了，他也不会加以苛责，而是会心一笑，打趣说一句，早就猜到了。不解释是一种默契，更彰显了彼此间的包容程度。就如范玮琪唱的一句歌词，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性格如炎炎烈日般张扬肆意，我却更接近秋天的温吞平和。水与火的交融并没有引起毁灭性的爆炸，反而增添几分和谐感。不必解释，不是因为彼此有多少相同之处，而是生命里那些不同的东西一定会温柔地交汇融合，有缺憾，有包容，有相似，有不同，最终达成一种妥善的圆满。就如你欣赏我大大咧咧中的仗义豪爽，我明白你的平静温和后的宽容包含。对于性格中突兀横生的部分，心存的那一份包容终究会让自己释怀。不必多说，有时候一个眼神温柔交换，双方心思即可一点而通。廖一梅在柔软中说过，在我们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男欢女爱缠绵悱恻，风花雪月，在一段动人的爱情里，痴男怨女追求的不仅仅是一晌贪欢，更追求心有灵犀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往往基于对彼此的了解之上。著名诗人苏东坡一生中有三位妻妾，其中歌姬王昭云最得他心。有一次苏东坡下朝回家， 突然指着自己的肚子对府里的人说，你们说我这一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呢？一位侍女说，满腹都是文章。另一位侍女说，满腹都是见识。苏东坡都不以为然，朝云却走来，婉转低音道，学士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东坡听完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说完扬长而去，留下几位侍女面面相觑。旁人只见苏轼吟诗弄月的云淡风轻，却看不到他被贬后的愤满不得志。侍女只停留在苏轼满腹的见识上，却没能进入他心底，触碰繁华背后的落寞。一段好的关系里，不需要诉说多少动人的情话，而是能在不言不语间，透过浮华的现象触摸到心底的本质情绪，抚平那些辗转的寂寥和郁闷。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和他的妻子张允和，两人恩爱了整整78年，把彼此之间的行为动作变成了一种不夹杂言语的默契。众人皆赞其跨越1/4个世纪的爱情，可家里的佣人却经常奇怪地说，这两口子争论了几十年，把我的头发都熬白了，可偏偏感情还是那么如胶似漆，也是一件怪事儿。其实并不怪，只是佣人并不懂两人之间的默契。每逢一遇到争论，张允便对着地板狠狠地跺两脚，周有光便知道他又闹小情绪了，也不得不投降，停止争论。他了解他的180种小情绪和脾气，他懂得他的倔强死板必须以柔克刚，遇到争执无需言语，只是跺跺脚，就能在关键的时候把感情力挽狂澜，化百炼钢，围绕至柔。不解释的关系不代表不好，而是因为太了解，才不需用那些激烈的言语粉饰。卡耐基有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在生活中获得的快乐，并不在于我们身处何方，也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更不在于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而只在于我们的心灵所达到的境界。有些人遇到丁点矛盾就畏手畏脚，心里怀揣不安，害怕被人误会，在爱情里凌乱慌张，担心自己被爱人误解，慌忙着要解释洗白证明自己。殊不知真正好的关系从来不需要解释二字，爱人之间，亲子之间，闺蜜之间，其中关系都是用信任、默契、了解维护牵绊。过多解释反而让彼此横生了距离感。当你真正懂得一个人，并且学会经营关系时，就会明白，多数深情都难以启齿。倘若真正明白一个人，反而觉得内心澄明了然，反而不愿说破，喋喋不休的解释也多是说给那些不相干的人听。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

被误解、被不理解的情况下，人通常会下意识地做出相关的解释，以便让人理解和接受，以便事情顺利地进行发展。过去的我比较多地去解释，因为害怕失去。近些年越来越少地去解释，因为明白人生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人说，懂你的人不需要你解释，不懂你的人，你不需要解释。这是人们臆想出来的理想状态，现实中没有这样的存在，至少我没有，也许还没有遇到。以为很了解我们的人，其实并不了解我们。以为懂我们的人，其实从未懂过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悲伤吗？没有。电视剧、电影、童话故事里那些美好的友情、爱情，都是骗人的。人活在这个世界，就是在不断被误会，不断解释，不断证明自己中蜕变成长。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些。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发文十几分钟，亲人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地问我，你今天写的那篇文章有什么含义吗？他平时很忙，我因此很意外，也很欣喜他有空关注我的文章了。难道这篇文章让他有共鸣？难道他要夸奖我这篇文字写得不错？美美地想着，欢快地回答，没有啊，就是在群里讨论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题材有共鸣。有什么共鸣？共什么鸣？你想表达什么？忽然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不善和怒意，就像每一次那样，咄咄逼人又理直气壮，像审犯人一样，在既定事实面前不容辩驳。我瞬间跌入那种熟悉的脸红耳热、心跳加速，又委屈又莫名其妙，又窝火又不知怎么表达的境地，很难堪。我是一个不会吵架的人，从小就是这样，与好友吵架两句就脸红脖子粗，话也说不清了，只会哭脸生闷气，很没气质。与没有交情的发生争执，也打不了嘴仗，惹恼了闷声砸东西的类型。长大后依然如此，很失败。面对审问感到不爽，下意识地提高音量，怎么了？你干嘛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这篇文章是不是有什么影射？我想说没有，对方却不给说话的机会，噼里啪啦义正言辞地说了很多，句句戳心。我想打断解释，对方执意要说完，只好放弃无谓的挣扎，一边听他说，一边努力地调试自己的状态。心情就像泡进池子里的海绵，越来越重，越来越沉。等他说完，尽量用听起来平静的语调认真地向他解释。虽然我并不想解释，也不认为必须要解释，但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在意什么， 所以我不能耍性子。我感谢空间给了平静的机会，让我能够更好地去处理这种误会。倘若在同一个空间，他那样的语气，我这样的暴脾气，肯定又是火星撞地球。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的解释他接受了，他说你以后有什么对我不满的直接说，不要含沙射影，我做错的自己会道歉，但你不要含沙射影。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别人对我好，我会对别人更好，别人若不领情，我也会立刻收回自己的好。全公司那么多人，没有人觉得。听着这些，我想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但显然，他的心中，我不是这样的人。多说无益。最后，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一向最会含沙射影了。我误会你也不奇怪。我没再解释，虽然我不认为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显然解释已多余。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难过，尽管这些年我们也有过一些冲突，我一直都认为是双方性格导致，我以为他也是这么认为，未曾想已上升到品性的程度了。我一直以为他很了解我，他也是这样说的：小北，我跟你说，我非常了解你，非常非常了解你，你眨下眼我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要什么，我太了解你了。我想哭，他了解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么些年来，我就是给他这样一个认知，而我却从未如此想他。我瞬间觉得自己做人有问题，一定是我做人有问题，才会一心向明月，明月却认为我招勾渠，挫败感无以复加。无独有偶，那天跟好友散步，他笑着对我说：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你了，以前的你有些负面，甚至有时候让我觉得有些小阴暗面，但现在的你没有了，特别多的正能量。我的心咯噔一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阴暗面，天哪，我做了什么事情给他这样的感觉？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认知呢？我不赞同，却也没有辩驳，只是稍微解释了一下。可能那段时间有些低落，情绪不太稳定吧。我也觉得他很懂我呀，很了解我呀，但其实呢，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像我们预期的那样了解且懂得我们。可即便这样，还是难舍在乎，在乎就会解释，不在乎不解释。无论对方如何看待，如何攻击，懒得回应，懒得解释。天使也好，魔鬼也罢，都是一厢情愿的看法，与己无关。 不在乎的人面前，人总是特别的冷酷洒脱，在乎的人面前就是失败者。然而怎么办？该解释的还得解释，该当个失败者的时候还得当。年轻时特别容易交到好友，后来越来越难。我是一个散漫的人，不拘小节，在过去面对友情好像也从未刻意经营呵护备至过，可他们总是对我笑得灿烂，与我推心置腹，从未对我有过品性上的非议和质疑。为什么现在常常被误解？我感到伤心、不解、疲惫。是我变了吗？一遍遍地在心里这样叩问自己。曾一直以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特别的坚固。有些事情我不说，你也懂。你了解我心如明月，你绝对不会像他人那样误会我。即使我们不联系，感情也不会变味儿。然而我错了，感情这东西太脆弱，一句无心的话，一个不注意的行为，都可能令它摔在地上碎成渣，难以修复。也正因为这样，才更要懂得珍惜吧。所以说，知己难求。面对感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美好的愿望，愿友谊万古长青，愿友谊与生命共存亡。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岂能事事如愿？面对亲友的误解，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平静的解释。也许解释并不能获得相信和原谅，但至少自己这份该尽的责尽到了，努力过便问心无愧。不要天真的反问对方，我怎么样你不知道吗？这还要说吗？知道就不会误解，有些话说了都未必被相信，何况不说。别自以为是，别对彼此的感情太过自信。一日三省吾身，做事尽可能周全。不经磨砺和锤炼的人生太过肤浅。对于不在乎的人就随他去吧。关于这一点，用个禅学故事和大家参悟。佛对人说，你心上有尘，人用力的擦拭。佛又说，你错了，尘是擦不掉的。人为了证明干净，把心剥了下来。佛又说，尘本非尘，何来有尘？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你听我给你解释，这句话是影视剧当中经常听到的一句台词。两个人在一起难免需要磨合，出现了理解的偏差，通过解释表达清楚，合情合理。但当你一遍遍解释，对方就是不理解不相信，或许你也会放弃去解释吧。你觉得在感情中什么事需要去解释，

昨天还